唱着就爱见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妇联会不服，被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认定是国民党附随组织，冻结名下资产，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撤销行政处分诉讼，并且申请停止执行。合议庭审理之后，今天裁定，在撤销党产会处分的本案诉讼确定之前，停止执行冻结妇联会资产。合议庭认为，本件诉讼实际上跟中投新玉台公司被认定为国民党附随组织案类似，法院已经认为党产会依党产条例行使职权有违宪之余，进而裁定停止诉讼，相关法律依据相同，只是受处分人不同。另外，包括妇联会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保全处分，要求党产会不可就不当取得财产以及是否命令移转为国有案召开听证会，法官认为在停止原处分执行下没有必要额外另外进行保全作为，合议庭因此裁定驳回妇联会的申请案。台铁普悠玛列车上个月21号翻覆，造成18死。行政院专案调查小组前天公布初步调查报告，其中主风泵故障是肇事的原因之一。不过，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今天在脸书指出，普悠玛悲剧发生前一天，台铁高层就知道列车主风泵故障了。黄国昌指出，他在10月24号下午收到来自台铁员工的检举讯息，指出翻覆事故发生前一天，台铁高层群组内就提到翻覆的普悠玛列车有问题。黄国昌说，昨天晚间交通部被他逼着交出一份关于主风泵的报告，内容印证台铁草菅人命。黄国昌指出，报告中显示10月18、19号出事的普悠玛主风泵就已经坏掉，完全没有进行检修。然而行政院公布的调查报告完全也没有揭露这个真相。他要问行政院长赖清德谁该要负责，也呼吁检察官要进一步调查。交通部公路总局今天宣布，12月1号开始，初次考领机车驾驶执照讲习时间从90分钟增加到120分钟，而且改到笔试前实施。警政署资料显示，机车道路交通事故总死亡人数以18到未满20岁占了79.22%最高，平均每10万人因为机车 A1类，也就是24小时之内造成人员死亡事故达到10.71人，也就是全年龄层最高，凸显出年轻族群初次考照之后骑乘机车的风险。网络巨头 Google 为了打进中国市场，打算推出符合中国玩法的审查版搜寻引擎，却引起了自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不满。 Google 旗下200名员工今天发起公开信，包括开放研究团队首席成员惠塔克等工程师，还有设计师跟管理人员在内，要求公司停止为中国用户开发审查搜索引擎。这封 Google 员工联名信明白指出，这项蜻蜓计划是 Google 为了符合中国监控而开发的搜寻引擎项目。这几个月来，成千上万员工发声强调，这类审查有人权疑虑，但是公司领导阶层的回应没有办法令人满意。信中还强调，他们反对的是能够让强权压迫弱势者的审查技术，而不是反对中国。中国政府不是唯一打压言论自由、镇压异己的国家，但中国政府扩大监控，使用网络科技大规模监控人民，侵害人权分子。要是蜻蜓计划在这个时刻开了技术先供应的先例，难保未来 Google 不会对其他国家做出类似的让步。联名者也对 Google 表达失望，因为 Google 不再是价值高过利润的地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05点，涨幅1.08%，来到988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68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33点，涨幅1.06%，成为2218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5点，成为210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7点，成为259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3点，涨幅1.09%，成为771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1点，来到26563点。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是下跌6点，成为3096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892对1美元，台币升值0.8分，成交金额4亿8100万美元。南方云系北移，今天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雨，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长浪。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以及东北部天气比较凉，其他各地早晚也偏凉，北部20到21度，中部澎湖21到23度，南部21到25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工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魏如萱量身打造，容祖儿奇幻主打《绑梦》， 我可以跳着舞跳到那半钟都融化。 容祖儿概念专辑《答案之书》，陪你在梦里时光一起寻找解答。 大家好，我是小树，主播是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主播是未来进行式。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陶晶莹。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飞碟大首播。 哎，大首播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没有阿寇谢和弦的歌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今天要介绍《备胎》这首歌给大家听。这首歌是我之前在一个电视节目突然一个即兴片段，然后我觉得很好听，可是一直没有把它完成。后来我到了芬兰，跟当地的创作歌手 Into 一起合写完成这首歌，收录在我的新专辑里面。终于可以让它重见天日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一起来听《备胎》。 你的魂体比他凶还痛。啊，谁又怎样把你心伤透？啊，谁又犯错问别人的口？谁心甘情愿这样的承受？有的时候我真的他妈的不懂，那个谁到底是谁，我不想了解，我只想要了解你心里所有一切。你懂不懂我也会懂，只是从没对你说。所以爱有几分，你总是不停的疑问，你哭着说着躺在我的胸口睡着了。所以爱要几分才能够成为好情人，我只能偷偷在心里说着。 Oh no no no no， 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完的失落，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完的失落，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完的失落，失落一直在你身后。知道这首歌唱完的是我，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完的是我，是我是我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守候。谁又怎样把 你心上头，拉黑谁又犯错混别人的口，拉黑谁心甘情愿这样的承受，有的时候我真的他妈的不懂，拉黑谁到底是谁我不想了解，我只想要了解你心里所有一切，你懂不懂我也会懂，只是从没对你说，所以爱有几分你总是不停的疑问，说着躺在我的胸口睡着了，所以爱要几分才能够成为好情人，我只能偷偷在心里说着 Oh no no no， 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过的失落，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过的失落，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过的失落，失落一直在你身后，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过的失落，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过的失落，失落失落失落一直在你身边。说着躺在我的胸口睡着了，所以爱要几分才能够成为好情人，我只能偷偷在心里说着 Oh no no no 在你身边守候，时间来到2:11，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呢是11月底，今天是11月28号，今天呢是飞碟空中义卖会的第一次正式登场。 天是 Wednesday， 今天是星期三，但人家有说星期三又是一个小周末。那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呢 ，Saturday Night， 我不知道这首歌对你的童年，或是对你在你的脑海中有任何的印象吗？这首歌在我童年当中占很重要的印象。小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听广播，然后每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有一个节目，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由曹启泰所主持的，他的片头就用了这首歌 SATURDAYS Saturday Night。 其实呢一个礼拜哦，星期一到星期天，星期天到星期五，星期天到星期六，好，不管你从哪一天开始，一个礼拜的七天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最多歌的应该就是 Saturday， 再来就是 Sunday， 然后还有 Crazy Friday， 就是这种周末的时候都有很多歌在写这种 party party 的周末歌曲。 Girl, 환상적인 girl, put me on your girl. 지루한일상도지쳤던가슴도순간멀리다사라져밤낮너를지켜야 hero 내눈은끝없이너만향해 follow 눈만낙인해줘너만check in 해줘함께한이시간영원할수있게 Oh, this is Saturday 今天晚上是 Wednesday，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找找星期三的歌。刚刚连续听到两首 Saturday 的歌，星期六的歌，说到了 Friday 很多， Saturday 很多，星期六很多， Sunday 星期天很多，然后 Monday 也有经典歌曲啊， Maniac Monday 就是因为有 Monday Blue， 所以星期一也很多。相较之下，二三四就比较可怜一点。 友情を超えた信頼感セリヌンティウス状況地球車で過ごした日々牧場とバボI'm not a good person.

就爱点你 UFO。 待てね， 健歌金曲。 暌违十四年，安德烈波切利全新跨界天籁 C 真好。 I close my eyes and I'm seeing you everywhere. I step outside, it's like I'm breathing you in. 媲美上帝美声，人世间的第八大奇迹。波切利父子首度真情对唱，不到一周刷新跨界数位记录。集合乐坛天籁美声，幕前幕后空前绝后，红发艾德、小许葛洛班、Dua Lipa、阿妹等巨星跨刀，震撼乐坛。Time to say goodbye 幕后团队绝响创作，邀请天后阿妹跨刀世纪对唱 If Only。 上帝美声，安德烈波切利 C 真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先生，加什么油？ 加现购有来的台塑95+汽油。 加满吗？ 当然哦，我要赚100块的加油金。 嘿嘿，国泰世华台塑联名卡，年底前站内加油，加油金加倍折抵，每公升最优省3.2元。上网登录，单月加油累计满3000元，就送100元加油金。 朋友啊，使用台塑油品，品质安心有保障哦。 国泰世华台塑联名卡， 一起加油吧。 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即预借现金循环年利率6.75%到15%，其他相关费用依国泰世华银行网站公告为准。 不错不错， 真的不错。我是夏云芬， 我是 EasyFit 执行长张慧英。EasyFit 抗菌除臭袜，国家认证，名人保证， 业界 number one 的好袜，价格公道，买到算你赚到哦。全家人的幸福好袜，请价被操卡修啦。Easy Fit 棉袜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全省 Seven Eleven、家乐福、爱买各大通路贩售中。 嘿，心灵，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Cindy 王心凌首播推荐，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金曲制作陈珊妮全力打造。11月21日开始预购，环球。 我们是 TZ Back。 2:28，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 UK 金榜 要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 UK 金榜本周在排名第8名的位置。其实呢，昨天我收到片商的邀请，就是去看这部即将要上映的电影《蜘蛛人又要来了》，这一次是动画电影，然后题材呢跟以前不一样，因为其实蜘蛛人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内，同样的剧本就是有拍了好几次，只是主角有换人，然后片商可能有换人，但这一次的动画电影它里面的故事非常的特别，但可惜因为下午都要主持节目，所以没有办法去参加这次的特映会。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在本周 UK 金榜第8名。它跟蜘蛛人什么关系？就是这次蜘蛛人的电影主题曲，来自于 Post Malone。Crash at my face, baby, you're a wreck. Digging in a bad way, losing your grip. Screaming at my face, baby, don't trip. Someone took a big L, don't know how that felt. Looking at you sideways, party on tilt. Ooh, certain things you just can't refuse. She wanna ride like a cruise, and I'm not trying to lose. Then you're left in the dust, unless I stuck by. your love would be too much, or you'd be left in the dust. Unless I stuck by ya, you're the sunflower, you're the sunflower. Every time I'm leaving on you, you don't make it easy, no. Wish I could be there for you, give me a reason to. Oh, every time I'm walking out, I can hear you telling me to turn around. Your love would be too much, or you'll be left in the dust. Unless I stuck by you, you're the sunflower, you're the sunflower. 这首新歌就是 Sunflower 向日葵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最新的动画电影，是 3D 动画电影。那这一次呢，它不知道你心目中的这个 Spider-Man， 你心目中的蜘蛛人是哪一个形象呢？是陶比·麦奎尔 Tobey Maguire， 是 Andrew Garfield， 还是演那个漫威大混战那部叫什么？就里面也有蜘蛛人，就是年轻的蜘蛛人出现嘛，对不对？复仇者联盟是不是？这一次为什么叫做 Spider-Verse？ 然后这个主角呢，这个 Peter Parker 是一位黑人。然后呢，这个黑人呢，他以为在地球上面，当然他觉得我就是蜘蛛人啊。可他后来发现，哦不，这个世界有很多平行的时空，在平行的时空里面，平行的宇宙当中，有各式各样的蜘蛛人，而他们交汇在一起了。跌倒了不再洒脱，先别提的哭着跟你妈说。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Jay Sean， 平行宇宙。自己掌握透明了，别鸟吧，是我就把枪撞破。平行宇宙种种百种结果，本来才是选择感堕落。平行宇宙种种百种节奏，要聊就别再拿沉默。 We can knock him down， 把口子才解掉。 We can knock him down， 把情绪全颠倒。 We can knock him down， No way， 慢下来先别急。 Slow， slow down， 把速度放慢一点，仔细去看清一切。 Slow， slow down， 把挫折慢慢拒绝，让准备慢慢进阶。平行宇宙里有无限可能性，跟不同的结局，谁都能晋升到 next level。 Focus on your battle， 最近洪荒之力，即便 running out of ammo， 能且你全看，谁说不可能变赛亚人。这简单的道理不用想得太高深，别怕被击倒，没人敢讥笑。 Just turn on the switch now， 到时空的密道。平行宇宙总是百种结果，期待看你的那发烫。只要能让自己释放节奏，代表你已突破盲肠。 We can knock him down， 把高潮再解掉。 We can knock him down， 把情绪全颠倒。 We can knock him down， You know it， 慢下来先别急。 Slow， slow down， 把速度放慢一点，仔细去看清一切。 Slow， slow down， 把挫折慢慢拒绝，让准备慢慢进阶。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听众说到说，有点像李连杰的 One 的那个感觉，那部电影，那部李连杰中文那部电影翻成叫什么、救世主，对的那个感觉，有一点点，对，在不同的平行时空，有很多不同的你。但是 Spider-Verse 又不是不同的你，他是不同的人，有同一个身份，那个身份是蜘蛛人。而且电影里面呢，还真的里面在有一个平行时空里面，有一头猪，他是蜘蛛人。 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猪猪人。啊！我就在等这个，你这个猪！2:3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a world that's waiting up for me that I call my own. Through the dark, through the door.Through where no one's been before, but it feels like home. They can say it all sounds crazy. They can say I've lost my mind. I don't care if they call me crazy.From far away, special things I compile, each one there to make you smile on a rainy day. They can say it all sounds crazy. They can say we've lost our minds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Pink， 这一首歌曲叫做 Million Dreams， 一百万个梦想。同时呢，这也是停留在 UK 金榜上面的金曲。 UK 金榜。 说到了 A Million Dreams， 就是呢，在这个平行宇宙跟平行时空当中，最喜欢玩的就是，当你每一个决定，你在现在做的每一个决定，可能呢，你只是往左走跟往右走， 然后如果你今天决定往左走，那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当中呢，就有另外一个往右走的你。所以你要想想看，人世间呢，就是你每天一起床你会遇到多少的选择，更不要说从小到大你做了多少的选择。所以关于你，假设你就是一个宇宙本身，你已经产生了多少个平行时空的你，而每一个平行时空的你所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都有可能让你变成不一样的人。 倾听踏雪听沉默的声音，飘雪藏永恒的身影，雪树下的你，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潜入深期盼天明，云空的泪一如冰凌，结清了沉雪花坠，这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握紧面 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带来一百万种可能。同样，这种可能也会发生在每一个小朋友的身上。今年呢，飞碟联播网的空中义卖会回来了。今年空中义卖会的捐赠单位是社团法人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他们主要呢就是在照顾弱势的儿童。主要呢，这一次的空中义卖会要捐赠的、要支持的计划叫做食物银行食物箱计划，专门呢帮助弱势的、贫困的、零到三岁的婴幼儿，家中零到三岁的婴幼儿他们需要的婴儿食物箱，还有呢就是四到十五岁的儿童少年所需要的干粮这些膳食食物箱，所有的经费都会用在安德烈食物银行的食物箱。那么在今天，在下一个小时，我们就要开始做今天的空中义卖会，会连续持续个好几周，也希望大家一起共襄盛举，让你的决定，让你的可能，造成更多更多更多的可能。 我今年的我面对寒冷， 一百万种可能，一百万个可能。时间是2:4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在下个小时呢，就是我们被这一届2018年的空中义卖会回来了。今年呢，会在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举办。今年要受赠的对象就是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他们提供全台湾5000多名15岁以下正在成长阶段的弱势家庭的孩童，每个月的食物箱，来帮助这些孩子们至少可以吃饱，不要饿着了，帮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可能现在呢，你一边在听着广播，然后一边会想说：“哈，台湾还有人会饿？ 怎么可能？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现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个趋势，就不管这个国家是已开发还是未开发，国中有国中之国，我们要对抗的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贫穷。大家应该知道 M 型社会，大家应该知道，就是现在很夸张，就是1%的人就赚走了，就是这个世界上80%的财富。相较之下呢，就是弱势的人还是很弱势。你看那个总金数字，你看不到，你体会不到那个感觉。你每天转开水龙头就有水，打开电灯就有电，可是你不知道很多家庭他们是连电锅都没有，电冰箱都没有，是没有办法负担得起这一些一个月你觉得只有100-200块的电费的。所以待会的下个小时还有接着下来的每个礼拜三都欢迎你共襄盛举，空中义卖会，让我们资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帮助全台湾超过5000多名饥饿受冻的孩子们。 习惯你的声音，习惯你的身体，习惯你说谎时候眨眼睛，习惯你小心翼翼，习惯你说的话题，习惯你无聊看的烂电影。心里下了一场暴风雨，打散我整理好久的思绪，一点一滴崩坏着我的身体，从你的嘴唇到我的眼睛。我们的那些话不该轻易说出口，对不起，我爱你，听起来有多不可思议，找一个好借口，让我们能够快乐的相拥，多美的伴

民进党今天下午举行中常会，中常委一致推举基隆市长林佑昌担任代理主席。为败选辞去秘书长的洪耀福会后转述，大家一致认为林佑昌从基层做起，担任过党的副秘书长，对党务熟悉，以及党工相处融洽，容易上手，因此决定推举林佑昌担任代理主席，而代理主席将负责办好主席选举的选务工作。在选举期间涉及多起贿选案的嘉义县议员当选人王坤玄，前天被嘉义地检署通缉。王坤玄昨天由律师陪同到案说明，检察官复讯之后认为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而也成为获准成为嘉义县这一次选举首位被羁押的县议员当选人。嘉义县议会表示，12月25号上午10点半就职宣誓仪式，议员当选人如果没有在仪式前完成宣誓，将无法参与正副议长选举。当选人在议会第二次定期会前补宣誓，仍然可以就职。台湾邻近国家多为口蹄疫或者是非洲猪瘟疫情，一旦疫病传入，势必会严重冲击我国畜牧业的产业。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修正《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5条之一，最低罚款从3000元调高到1万元，最高罚款从15000元调高到100万元，星期五就会送院会三读通过。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指出，由于旅客违规携带动物产品的种类繁多，检疫处理程度不同，传播的疫病风险也不一样，所以必须要提高违法的罚款上限，才能够有效遏阻。花莲县光复乡一名67岁的江姓男子利用自家后院空地做掩护，违法豢养保育类野生动物食蛇龟，被附近住户发现检举。保其总队获报前往搜索，当场发现了79只大小不等的食蛇龟，其中包括19只孵化才4个月的幼龟。江姓男子辩称是出于保育的目的才饲养，不过因为饲养的数量不合常理，也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登记，因此仍被警方函送法办。79只食蛇龟交由花莲林区管理处人员带回照顾。食蛇龟是台湾唯一陆栖性淡水龟，名列我国保育类野生动物珍贵稀有物种，但是因为华人龟板药捕需求市场庞大，盗猎集团大量滥捕，导致数量锐减。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已经将食蛇龟列入濒危物种。纽西兰电信公司 Spark 纽西兰今天表示，政府通讯安全局以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为由，拒绝 Spark 纽西兰在计划架设的行动网络中使用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G 设备的提案。Spark 纽西兰说，这些决定不会影响在2020年7月1号前推出 5G 网络的计划，华为目前没有立即的回应。澳洲政府在几个月前也以相同原因禁用华为 5G 设备，而西方国家也相当担忧中国企业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就报道，美国政府试图说服盟国的无线与网络供应商必用中国华为的电信设备。美国总统川普放话对 iPhone 等在中国生产的手机跟笔记型电脑加征 10% 的进口关税，苹果股价继昨天美股盘后下跌之后，今天继续走低，收盘下跌 0.22%， 全球市值最高上市公司的宝座被微软夺走。根据彭博资讯数据，苹果的市值跌到了$8268亿，微软股价今天则是上涨0.63%，市值上高到$8280亿，取代苹果成为全球的市值王。苹果市值十月初达到高峰$1.1兆，也成为第一家达成这项里程碑的美国企业，但是股价过去几个星期一路下挫，市值已经蒸发大约$3000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24点，涨幅1.02%，成为2217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8点，成为210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6点，涨幅1.04%，来到260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7点，涨幅1.54%，成为77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4点，涨幅1.19%，成为2664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来到3097点。台北股市在今天收盘上涨105点，涨幅1.08%，成为988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68亿。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健保署署长李伯章医师。生病是不得已的事情。

为什么特别要开直播，是因为要让大家看看，就身临其境，现在来到了飞碟购物台，今天要卖的是锅子啊。好，今天呢，就其实今天呢，当然玛丽本来应该要来，可是因为她的这个工作呢，就是有 delay 到，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怎么样？我先介绍我那个怎么讲？那个等我等一下，我先介绍我那个称号没有问题的飞碟流线胖小子，嗨， 为什么？ Hi 因为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要叫什么、 啊，你就叫， 我就是特派员不是吗？ 哦，你是特派员啊， 怪刘海夜光奶奶， 屁 啦、啊！大家看直播知道他刘海有多怪， 我刘海很怪吗？还好吧， 可以看。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在我对面的两位有非常非常亢奋，然后一讲话不小心就会声量爆表的夜光奶奶， 大家好，嗨嗨，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飞碟流线胖小子， 嗨！ 为什么要流线呢、 啊？因为流线胖小子很酷哎、欸。 对啊， 你知道流线胖小子吗？ 他为什么不是三刀流夜光奶奶？ 啊？哦哦，这个 好吧，那就 超烦，超烦。 一开始就这个样子，我们义卖会要怎么进行下去、啊？ 你这样害人家不想打电话进来了，你知道吗？ 怎么会？ 好，我们今天飞碟义卖会呢，上个小时已经预告过了，这个熟悉的空中义卖会呢，今年呢移师到下午，哥哥妹妹有意思接棒举行。今年呢要送的是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我们要资助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提供全台湾有5000多名15岁以下正在成长的弱势家庭孩童， 嗯、 然后呢每个月提供他们一个食物箱，然后这个食物箱呢里面就是有干粮啊，如果是婴儿的话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婴儿食品给他们， 对， 所以呢是一个很客制化的食物箱，希望呢可以帮助这些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那所有的这个金额呢，今天你在打电话进来投标的金额呢会直接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你安德烈他们这个基金会的汇款的账号，所以完全是没有经手电台的， 嗯， 唯一电台经手就是你在电台这个平台投标。 对， 你有参加过复笔试吗？或是最近因为猎人 是很难呢、欸， 猎人上了那个 Netflix 啊， 你想要去有客星城市吗？有客星的拍卖会吗？欢迎你， 不是，赶快来 打电话进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拍卖物品来自于 WMF。德国百年精品餐厨， 天哪！你竟然 耐材 扣丢啊， 扣丢！ 耐材 没有 红色， 红色 20公分的汤锅， 20公分 WMF 耐材米高升汤锅。 好，刘宪胖小子，你有没有就是扮演那个经理的角色？就购物台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那个主持人跟一个经理嘛？ 那他是主持人吗？ 好，我主持人，我主持人。 我有点怕、欸，我觉得很可怕、欸。 你是经理，你要好好的介绍这个汤锅有什么特别之处。 其实它很特别，它是一体成型的，就是材质 哦，一体成型， 一体成型的材质 啊。 然后它是取自于天然矿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耐材米 哦。天然矿，原来耐材米是一个矿物啊。 对， 耐材米， 没错。 那这个矿物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它其实做起来，它的表面会比较光滑 哦。 然后它其实表面没有毛孔，其实你仔细看就可以了，它里面是黑色的。 而且啊，这个对主妇来讲超棒，它很好清。 哇！ 对我来讲，我不会煮菜，但是我觉得有这个锅子，光在擦，因为有些锅子会油油的。 嗯。 可是这个你煮完之后，你去清洗是非常简单， 非常好清洗的， 非常简单，非常好清洗。如果你想要加入今天的竞标的话，赶快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 02-23639955。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个非常厉害的耐材米红色20公分的汤锅究竟有多光滑，究竟这个材质有多好、多美、多厉害、多好清洗的话，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脸书官方粉丝团。现在呢，你在你的手机啊、你的电脑啊，打上飞碟联播网5个字，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夜光奶奶以及我们的今天的这个销售主任，就是刘先胖小子。 销售主任， 那经理告诉我们啊，除了这个汤锅呢有这个耐材米之外呢，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它的，以我自己本身可能有稍微在煮饭来讲的话、 哦， 我觉得它的大小非常适合。 哇，经理居然会煮饭啊！ 对，因为我礼拜才吃了砂锅鱼头， 啊、 我就觉得这个超好用的、嗯。而且假如说不管你是自己在外面住，或者是可能4个人一起住， 嗯， 对，或者是可能你是小家庭，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小非常适合，你可以拿来炖五花肉。 哦， 来做东坡肉，或者是你像煮火锅， 嗯， 在电磁炉上面，或者是在瓦斯炉上面，其实它都可以用 哦， 非常方便。 好， 真的建议带一组回去。 我建议带一组回去， 我们数量不多， 就这一组啊。 对，我们数量不多，我们数量只有， 我们数量只有 only one。 对，就是这一组， 我们数量 only one 这样的。所以02-23639955，大台北地区呢，你可以直接用市话拨打23639955，其他呢用手机或是外县市的用户呢，你可以拨打02-23639955。如果在海外的话呢，那。啊，你应该自己知道怎么样打回台湾这样子。好，02-23639955。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在这边做这个竞标，第一个由 WMF 德国百年精品餐厨所提供的这个两样商品哦。首先，第一个商品就是奈彩米的红色的20公分的汤锅，定价呢是21,240元。 没错。 那我们起标价呢？ 起标价呢， 完全给它砍一半， 砍一半还有剩。 对，砍一半。 我们起标价从10,000元开始， 10,000元开始。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想要这个标到这个很棒的奈彩米红色20公分汤锅，同时又是做爱心，其实我觉得重点应该是放在做爱心了， 对啊， 重点是要资助这个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帮助台湾的贫穷的孩子们。那当然呢，在年底的时候也是你做明年税务规划的好时机。所有呢这些捐款，因为是直接进到安德烈慈善协会社团法人，所以他们是直接可以免税的。可以帮助你节税的，好，所以呢，我们在那边等待你的电话啊，02-23639955，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线上投标。好的，回到我们空中义卖会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坐在我对面是今天的飞碟购物台的台主，包括这个 WMF 的德国百年精品餐厨啊，今天你是代理的销售主任， 我是销售主任， 哦耶哦耶，而且刚刚在没有开麦的时候，其实你介绍的超好的啊， 真的， 就看直播的可能会知道啦，就是在讲那个对关于这个锅子的涂层啊，然后这个锅子就是有多古溜啊，对，好，这个锅子呢，其实 其实在市面上的定价是21,240元、今天呢因为是空中义卖会，所以我们起标从10,000元开始。想要打电话进来竞标的话呢，就欢迎你拨打02-2363-9955。我们要进行第一个商品耐踩米红色20公分汤锅的竞标喽。首先 ，Hello， 你好 ，Hello， 嗨，请问是 新店的马先生？ 嗨，马先生，你好，好，那我们今天呢，是不是之前有一位是在，我看一下哦，是这个什么小姐啊？我看看看，新店马先生跟哦。有一位小姐是飞碟联播网的听众呢，因为她今天没有办法在现场，就是线上投标，所以她其实呢有委托我们的代标人。哇，好专业，竟然还有代标人， 对啊， 真的 代标人。 嗨， 代标人，你要怎么介绍你自己？ 欸， 还是你要怎么介绍那位就是帮你代你的雇主？ 他这位呢是郑小姐，那他在那个我们的粉专上面报名的这一个。这次的竞标那个义卖 活 动 哦，好的，所以呢， 郑小姐、 新店马先生以及郑小姐，那么马先生，马 先生， 我在，Hello， 马先生来，我们就因为先接到你，所以就你先起标10,000元开始， 好，一万， 不是、啊。你要加价， 一万起标，你要 一万起标， 你要加价、啊 我们就加500开始，好不好？我们 那就11,000。 好，好， 很棒。 郑小姐这边12,000。 哎呦， 15,000好了。 一次， 哎、哇塞，一次加了3000， 一次想要带回去是不是？ 哎，马先生， 16,000。 哦，代表好积极哦， 真的16,000， 因为他代表他 17,000。 哎呦，17,000。马先生真的很想要这个锅子呢。 马先生，你是自己本身有在煮饭的吗？ 有 哦。好好好好，因为代表他其实他已经有一个上限，所以他马上知道说，你出的比我快，我马上可以高过你， 压你。 对， 嗯哼， 好。 1万，现在多少？ 现在是17,000。 18,000。 好，郑小姐继续18,000。 19,000好了。 哦，对，1,000加上去，1,000加上去， 哇哦， 快点， 2,000,2,000,2,200,000， 哎呦，一次跳2,000啊， 哎呦，郑小姐呢？ 马先生势在必得， 真的哎， 郑小姐， 23,000，23,000，23,000， 马先生，你还愿意吗？ 24,000好了。 哎呦，怎么感觉 这个24,000好像是他的， 怎么感觉有点极限了吗？ 已经开始有点吃力了啊！ 怎么要看郑小姐这边了？ 史上我打过最贵的一通电话，郑小姐， 25,000，25,000， 马先生， 我让给郑小姐好了。 哦，哇， 马先生被打败了， 没关系，马先生，我们等一下 还有炒锅。 对啊，马先生自己也有设定一个预算嘛， 对 啊，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子，量力而为， 没错， 这是做爱心啊。当然，你可以拿到一个很棒很棒的锅子回家，这跟一般的捐款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的捐款你可能捐就直接捐掉了， 对。 可是今天你还可以带回一个价值也超过20,000元的一个锅子回家。那我们要先谢谢新店的马先生哦， 好， 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代理的销售主任，请赶快介绍我们第二个，一样是耐踩米的黑色的，哇，这个更大，就是28公分的炒锅。 对，这个炒锅呢，其他的材质跟刚刚这个汤锅是一样是用耐踩米的， 是， 就是材质，那它一样也是不粘锅。 嗯， 那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非常 没有炒锅就， 我觉得这个非常方便的话，就是其实蛮轻的，其实它算轻 哦。 其他算轻， 我拿给你们看。如果假设你是女生在炒菜的话， 对， 差不多是这样。 对，而且其实通常很多炒锅啊，它就只有一个把手而已， 是。 那它没有这一个， 哦， 那有这个的话其实非常方便，因为像有时候女生可能比较没有力气， 嗯， 那假如你要做炒饭，你要翻锅的部分， 嗯， 对，你就可以像叶光南这样 两手翻，啊， 对， 那是对的吗？是我没煮过菜， 其实或者是 感觉好像在掏红豆，其实 有点像是 good luck good 的那种感觉。 Oh, good luck, 对啊，其实它这样拿其实非常方便。 嗯， 那其实有时候你单手拿不好施力，嗯，那你双手这样一拿其实很方便 哦。 我觉得有这个非常方便，而且其实它的底它也算深， 嗯嗯，也是深的锅 子。其实如果你要做一些像炖饭， 嗯， 或者是你可能少量的卤牛肉或卤什么，其实用这个也可以。 哎呦， 好厉害、哦！ 对我真的觉得非常方便，我自己都想带回去。 奈哉米的黑色炒锅28公分，那它呢一样定价也是21,240元，那我们的起标价也是一样10,000块， 一样砍半，一样10,000块。 对。 同样的，请你现在呢贡献你的爱心，打电话进来02-23-63-995，02-23-63-9955，让我们一起呢来看看今天这个非常棒的炒锅不粘锅究竟会奖落谁家呢？ She's heading for the light, but she sees the vision going. Cutting line after line. See how she looks like trouble. See how she dances and she sips the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s. 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butDon't wanna let you in it. You drop your back to the floor and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hey now. Enough of the arguments. She sips the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but they don't wanna let you in. You drop your back to the floor,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hey now, enough of the arguments. She sips the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but they don't wanna let you in. You drop your back to the floor,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hey now, enough of the arguments.She sips the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空中义卖会现场时间是3:29，今天11月28号空中义卖会我们继续开始， 没错， 是的，刚刚呢卖完了一个20公分的汤锅，现在要继续这个奈彩米 黑色， 对，28公分的炒锅，其实那个汤锅跟炒锅不一样，汤锅是煮汤的嘛，炒锅是炒菜的嘛，对不对？ 我也知道。 所以呢，我们接着下来呢，就来接接电话02-23-63-9955，看今天的竞标人士。Hello， 你好。 Hello， 嗨嗨，你是 新店马先生。 马先生，我太喜欢你了。 马先生，我爱你。 太棒了，太棒了。 不过马先生在上一回合呢，他已经秀出他的底价了。 对，我大概也知道底价在哪里。 对对对，就如果你要超越马先生，你就是叫超过25000，你就可以打败两毛先生。 但我觉得搞不好马先生看到这个又会更心动，搞不好。 对啊， 他又会再多加一点。 接着下来呢，还有是台北的陈小姐吗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台北陈小姐，你好。 哦，陈小姐声音真的是柔柔弱弱，想把草锅带回家。 就连陈小姐这种声音比较 柔 柔 弱弱，想把草锅带回家是什么形容词？ 也非常好拿，就算是可能声音比较柔弱、比较虚一点的女生， 哎、 这个也非常的好拿。陈小姐，希望你可以带回家。 好，我一样是先接到了马先生的电话，一样先请马先生先出价。我们起标价是10000， 一样10000， 对， 一样10001， 一样10001， 一样10001。 陈小姐， 10200， 10200，马先生， 13000， 13000，陈小姐， 那我14000。 好，马先生， 14500。 哦，14500。 马先生这次好好比较精明一点哦。马先生，马先生，我们节目决定要就是要那个速度必须要快一点。陈小姐， 我 15000，15000，15000。马先生， 16000。 马先生多一点了，马先生，我们快一点，你直接，我们都知道你底价24000。 我想要汤锅， 你想要 汤锅？目前没了，我们汤锅目前只有一组， 啊、 我们今天炒。对、 哦，所以意思是说，炒锅马先生那个预算会更低一点的意思喽？ 对啊， 16000，16000， 陈小姐， 嗯，我就停在15000， 陈小姐就停在15000，马先生， 马先生， 马先生， 恭喜你！ 没关系，就算我们没有汤锅，其实这炒锅也非常好用，你可以先回家试试看。 而且这个是赚到啊，因为你定价是21000耶， 没错 啊，现省5000， 天哪，现省5000， 做了爱心， 是是是是是，我们先谢谢马先生，谢谢陈小姐，马先生请电话不要挂断哦， 谢谢。 好的，今天的飞碟义卖会呢，我们其实要一个小时卖4样商品，我知道销售主任你真的是有点辛苦哦。等一下呢，我们刚刚看完这个百年精品的餐厨之后，接着下来是婴幼品牌 Chico 的2项商品。不过这个婴幼品牌，我们今天就没有把车推来了，对不对？ 对 对 ，OK， 比较大一点。 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 间谍放送。The way you wear your hat.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声音，戴安娜·克瑞尔，加上这个世界最传奇的暖心歌神 Tony Bennett， 请听 They canno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e way your smile just beams, the way you sing off key.The way you haunt my dreams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Somebody loves me 戴安娜·克瑞尔和班内特经由歌声演唱去掌握抑扬顿挫的歌曲节奏揣摩歌曲的情境以及表达歌曲的情感请听 Somebody loves me Hey, maybe you were meant to beMy loving baby Somebody loves me I wonder who Maybe it's you Somebody loves me I wonder who I wonder who she can b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三花棉业 ，Sunflower。 儿子啊，晚上8点我要看那个幸福新民报哦。 哈，我们家哪有订这个报纸啦？ 幸福新民报是由新北市政府制播的新著名节目，分别以五种语言配音与字幕播出。每周日晚上8点，在新北市有线电视3台播出，外县市的公用频道也看得到。欢迎一起来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还有重播， 精彩影音尽在 Channel 3。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听见今年冬天最深情的歌，超人类新人廖博雅，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不会你也想念我？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回到今天的空中义卖会，在飞碟联播网。嗨，我是欧马克，坐在我对面是夜光奶奶以及流线胖小子。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接着下来要空中义卖的这个产品呢，来自于意大利的婴幼品牌，是 Kiko。 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卖这个 Bravo 极致完美手推车限定版。 对，那它非常方便，其实它0到3岁都可以试用。 哦，对， 而且它我觉得最方便的是它单手。你单手就可以收折， 嗯，对， 因为很多妈妈你可能有时候 要背大包小包的， 对，大包小包，你又提一个袋子，可能你要出去购物的时候，你一只手 没错 是拿着东西的，一只手推手推车， 嗯哼， 那它非常方便，它单手就可以收折了，真的是非常方便 哦。你说单手收折，就是我这样一提，这样噗，它这样收起来了， 啊， 这么厉害， 哇，对对对，非常方便。 好，所以这一款这个 Chico Bravo， 如果家里面呢有这个0到3岁的小 baby 的话，你正在就是烦恼说，哦，我的小 baby 长大了以后，我要用什么车推他，或者你现在刚好就想要换车的时候。换那个小 baby 的车， 换小 baby 的车， 换婴儿车的时候，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时机。那这一款呢 ，Kiko 的 Bravo， 它的定价是16500元。 哇！ 我们的起标价从11000元开始， 起标。 所以呢，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5，02236399555，加入我们今天空中义卖会的行列。我们这个空中义卖会的所有的所得都是直接进到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这个食物银行呢，就是帮助15岁以下的，不管是婴幼儿还是小朋友，希望呢这些贫穷弱势的，可以帮助他们快乐健康的成长，让他们至少可以吃得饱啊。今天的空中义卖会。欢迎你共襄盛举，02236399555，02236399555。我们现在要接，这个也有一个这个之前的听众朋友们事先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上面粉丝团上面，请这个我们的小编代标了，所以现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接这个。台中的张小姐吗？ Hello， 你好。嗨，张小姐，你好。 Hello。 嗨，张小姐，家里面有小朋友吗？ 有啊。 啊，她几岁？张小姐，她几岁？ 现在差不多2岁多。 2岁多， 嗯， 还可以用 Bravo， 还行。 嗯， 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的代表小编再度出动 ，Hello， 我是代表小编。 代表小编这次要代表的人是？ 代表的是姚小姐。 一样，先接到台中张小姐的电话，我们请张小姐先起标，我们起标价是11000元，请往上。 12000。 13000。 张小姐。 13500。 13500。那小编， 14000。 好，14000。 15000。 15500。 两个人互相就是有时候500，因为我有时候1000，哎，我有时候是500，哎，好，张小姐呢？ 那我17000。 哦，17000， 哇， 直接到17000了。好，张小姐就是要做爱心的。 18000。 啊，张小姐。 嗯，那我19000。 19000，张小姐19000， 这个真的很方便。 代表小编， 20000。 哎呦， 20000。 张小姐呢？ 是，那我就让给他好了， 让给他。 耶，姚小姐得标。 那我们 谢谢来自于台中的张小姐，谢谢。好，那因为呢，这个姚小姐已经事先是有留过我们的资讯了，所以我们之后呢就会再把这个社团法人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的账户啊，然后呢还有他们的这个汇款相关的手续，然后直接跟这个得标的姚小姐说，之后她就会收到由意大利婴幼品牌 Kiko 所提供的 Bravo 极致完美手推车的限定版啦。 Bravo！ Bravo！ Bravo Bravo， 来，我们赶快进行到今天的最后 最后一个，就是 我直接翻面就可以了， 是不是？ 没错。 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的直播呢，你在飞碟联盟的Facebook 上面的脸书粉丝团就可以看到了。哇，这个呢就更实用了，这就是车座座椅嘛，安全座椅。 对， 它的名字非常的长，它叫 Kiko Setup 012 ISO Fix 安全气座。 哇哦！ 对，那它是零到七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坐。 嗯， 那它同时呢，它有通过欧盟跟 CNS 的双重认证。 是。 对，所以其实它是对它非常的安全，它透过两个认证，而且是欧盟那边的认证，其实是相当的安全，可以给孩子们非常安全的保护。 好，这个定价呢多少钱呢？ 18900， 18900元， 起标价， 起标价是13000元。 好，这个安全座椅呢，我想这个重要性不需要再多说。如果呢你是有在开车的，你家有七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其实坐车的话不只要带安全带，真的是让他坐在安全座椅上是最安全的方式。 一定是的。 前一阵子呢，因为我的朋友们，就是我的那个年龄层已经进入到就是我的朋友们差不多都已经有七岁以下的小孩的阶段，所以他们其实在很热烈的讨论说安全座椅究竟要放在哪里呢。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基本常识，不能放在前座吧？ 对，不能放在前座， 不可以放在前座，一定是放在后座。那我的朋友们在吵的方式呢，就也不是吵啊，他们在讨论方式， 左边右边， 对，要放在左边还是放到右边这样子？那放在左边，一般来说呢，一台车里面，因为我们是我们道路是右驾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呢，就是我们驾驶人在左边，所以车子里面最安全、最安全的位置应该是在驾驶人的后面这边， 正后方， 正后方，这是最安全的位置，所以这应该是安全座椅要放的位置。可是呢，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拜托，可是这样子的话，我要开门或者我要接小孩的话，那比较麻烦，因为我们车是停右边嘛，就等于我要爬进去，然后再把它拿出来，或是我必须要在另外一边开车，那其实就是面对马路，那反而是不是会更危险？对，所以他们就在吵这件事情。好，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基本上安全座椅一定要放在右座，然后最安全的位置还是在驾驶座的后方。这个安全座椅，这个 Kiko Seat Up 012 ISO Fix 的安全气座，定价18900，今天在飞碟空中义卖会起标价13000元，希望你可以用你的爱心把它带回家，保护你孩子的安全，同时让更多更多台湾需要帮助的弱势孩子们能够有东西吃，有食物箱可以帮助他们。02-23639955，02-23639955。We don't wanna believe it, that it's all gone. Just a matter of minutes before the sun goes down. We're afraid to admit it, but I know you know.Kept on trying. And each time that we see it, the fire's dying. I can't believe that I see this. We're out of chances now. And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nd me, it was good, but it wasn't right. And it'll be hard, but I know I will make it out. Step by step, I move on and get on with life. So I let go and I hope you'll be happy now.3:43，今天的空中义卖会，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项商品了。同时呢，也是我觉得很多家庭会很需要的商品，那就是安全气座，来自于 Kiko Seat Up， 零到七岁都适用的安全座椅。那也欢迎所有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就算待会呢，等一下在竞标进行当中，你觉得？不行，我真的就是需要一个安全座椅，而且我也希望除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安全，可以让台湾更多更多孩子平安健康的成长。欢迎你赶快打电话进来，就算在竞标当中也是可以加入的哦。02-23639955，02-23639955。Just held on, but it's really crazy how love could fade so fast. We said forever, but not within the past. And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nd me, it was good, but it wasn't right. And it'll be hard, but I know I will make it out. Step by step, I move on and get on with life. So I let go, and I hope you'll be happy now. You and me, it was good. 好的，我们要开始竞标了。在竞标当中呢，当然还是非常的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只是 随时加入。 对，随时加入。差别在于什么？差别在于你可能没有办法从一开始起标价加入而已。对，所以呢，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最后如果你有心的话，你要得标的话，你想要做爱心的话，你想要的话，这就会是你的。打电话给我们吧， 先生一样。 耶耶耶耶耶！好，02-2363-995，2363-9955。Hello， 你好。 Hello， 嗨，你是？ 我是高雄陈先生。 哎、欸，陈先生 你 好，陈 先生 家里面有孩子吗？ 我小孩已经很大了。 哦，小孩已经很大了。哦、那标了这个安全座椅是？ 要送自己家人。 哦，要送给家人的。 太棒了。 好的，那我们来听听你的竞标对手啊，看一下，请问是台中的黄先生吗？ 好，是我是。 嗨，台中黄先生你好。 你好， 嗨，家里面有孩子吗？ 目前是有一个大宝啊，二宝的话明年要出来 哦。一张椅两人用， 好棒哦，恭喜恭喜， 很好。 同时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我看的没错的话，是不是我们现在又有一个代表小编啊？ 是的，又是我代表小编。 代表小编要标的是 代表的是 钟先生。 钟先生，好，所以三位 男人的竞争这样子。 哦，对 耶，哎、欸，真的都是爸爸哎、欸， 都是爸爸，都是爸爸。好，而且都是为了不管是家人还是自己的孩子而标的。 真的， 在这边要先谢谢你们的爱心，謝謝要帮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高雄的陈先生，请标，我们的起标价是13000元， 13500， 13500。那台中陈先生，黄先生 ，sorry， 台中黄先生， 15000， 直接跳 15000， 哦、15000。好，代表小编，钟先生， 钟先生， 15500， 15500。 陈先生， 16000， 16000。黄先生， 17000。 17000，小编， 小编这边先放弃、 哦，小编 放 弃 了， 对， 还没有到定价呢。小编，好，我们继续。高雄陈先生， 我也放弃， 陈先生也放弃了、哦。台中的黄先生， 黄先生， 嘿，谢谢， 你得标了， 恭喜你， 谢谢你的爱情。 请这个台中黄先生电话先不要挂断哦，我们来留下你的个人资料。 谢谢黄先生。 哇哦，今天我们这个今年度的第一次也是第一场的空中义卖会。那接着下来呢，其实所有的我们新的义卖商品也都会在飞碟脸书粉丝团，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空中义卖的行列。那也许呢，就是你现在上班不方便打电话，或者是也许你就是害羞不想跟人家就是比拼一样，可以请你私讯小编，小编会帮你竞标的。 对，我们每一周的商品都会在粉专上面，就是飞碟联盟网的粉专上面呢会有介绍。那介绍的时候就会有，如果假设你想要买哪一个商品，你就可以先去写。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表单啊，你可以先填写，就像刚刚马克讲的，你不敢跟人家喊价的没关系，你就可以先写，那我们就会有这个就是代表小编帮您标。 没错，好，今天呢要非常谢谢大家参与我们第一场，也是第一次在下午的哥哥妹妹有一次的空中义卖会，我们下周再会。进歌进去 不过 我是悠悠陈宁儿。一秒这首歌收录在我的最新创作专辑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 是一首关于生死离别的歌，也是两个灵魂似远又近的对话。 原谅我离开，还来不及偿还你的爱，就放下请不要有遗憾，我的爱。还会相见，相见某一天。 如果你们喜欢一秒这首歌，也可以在网上跟我分享你们的感受。我是悠悠陈宁儿。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全台顶尖医院多项特色健检免费体验，百项聪明科技目不转睛，知名保健防疫产品急杀优惠。11月29到12月2号就在南港展览馆，购票请上网搜寻昨日科幻今日日常。 我的黑眼圈会， 谁说黑眼圈属于花花世界？ 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 Tomogo 全新专辑 Business 带你进入音乐飞行之旅。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Kevin 廖博雅。 最后的拥抱，我没有退缩，你眼中的我是不是为爱执着？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3:52，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是空中义卖会的第一周，我们要谢谢郑小姐的25000元，马先生的16000元，姚小姐的20000元，以及台中黄先生的17000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募得了一共是76000元，要资助安德烈15银行计划。哦，78000元，一共呢要资助给就是安德烈15银行计划。当然呢，也很恭喜你们把这么高价值高品质的商品带回家。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商品加入呢？12月5号第二周的义卖，由小林眼镜提供的 MLB 加 Naturally Jojo 的太阳眼镜组，这组太阳眼镜呢都有效的抗 UV 跟紫外线，偏光镜片呢能够滤除过强的反射光线，其中呢 MLB 运动型的太阳眼镜另外呢是可以轻松服贴任何脸型的。第二样商品呢是远雄秀厨提供的10张自助餐餐券组。那里面呢，这个远雄秀厨呢，当然他们有冷食区、熟食区、甜点冰品区，运用上百种的台湾天然食材，是非常精致美味的各种料理。然后冰淇淋除了有台湾人最爱的 Häagen-Dazs 之外，还有 Mövenpick。第三样商品呢是台塑石油所提供的金光闪闪的台塑石油熊安心 VIP 黑豹卡。这个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这个卡里面已经帮你储值储好储满10000元。然后之后用黑豹卡加油呢有现金折扣，然后呢加油满额点数有加满有加码送红利，点数呢还可以兑换